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23节，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我们若把空间性归诸此在，则这种在空间中存在，显然必得由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解释。此在本质上不是现成存在，它的空间性不可能意味着摆在世界空间中的一个地点上，但也不意味着在一个位置上上手存在。这两种情况都是室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但此在世界之中，其意义是它操劳着熟悉的从室内存在者打交道。所以无论空间性以何种方式附主于此在，都只有根据这种在之中才是可能的，而在之中的空间性显示出去远与定向的性质。去远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所领会的去远并非相去之远、相近，并更非距离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在一种积极的及物的含义下使用去远这个术语，它一直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从这种建构着眼，移走某种东西已使它离开的远，只是去远的一种特定的实际的样式罢了。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此在本质上就是有所去远的，它作为它所示的存在者，让向来存在的东西到近处来照面。去远揭示着相去之远，相去之远像距离一样是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范畴规定，去远则相反，必须被把握为生存论性质。唯当存在者的相去之远已对此在揭示出来了，才可能通达室内存在者互相之间的其远几许与距离。两个点正像两个一般的物一样，不是相去相远的，因为这些存在者就其存在方式来说，哪个都不能有所去远，他们只不过具有距离而已，而这种距离是由去远活动发现和测量的。去其远首先与通常就是巡视着使之近，就是带到近处来，也就是办到准备好弄到手。不过就是存认识揭示存在者时的某些方式，也具有使之近的性质。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进的本质倾向，我们当今或多或少都被迫移到提高速度，而提高速度的一切方式都以克服相去之远为胡敌。例如无限链的出现使此在如今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去世界如此之远对此在都意味着什么尚无法一目了然呢？去远并不必须明确估计出上手事物离此在多远多近，相去之远近不主要被把握为距离，若要估计远近，这种估计也是相对于日常此在行事于其中的其远几许来说明的。从计算上看，这类估计也许不准确，也许犹疑不定，但他们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自有其完全可以理解的确定性。我们说到那里有一路程好走，有一箭之遥，要一袋烟的功夫，这些尺度不仅表示不可用它们来量，而且还表示估计出来的相去之远属于人们正操劳巡视着的那某个存在者。但即使我们用的是固定的尺度，说到那所房子要半个钟头，我们仍需把这种尺度当作估计出来的尺度。半个钟头并非30分钟，而是一段绵延，而绵延根本没有时间延伸之量那种意义上的长度，这一绵延向来是由习以为常的所操劳之事得到解释的。诸种相去之远首先都由巡视加以估计，即使在官方核定的尺度殊为人知之处也是这样，因为被去远的东西在这种估计中上到手头，所以它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室内性质，其中甚至包含有这样的情况：从被去远的存在者打交道的道路日益其长度， 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确乎不是对一个免于此在的永恒观察者现成摆在那里，而是在此在的巡视操劳的日常生活中来照面。此在，在他的道路上并不穿越一段空间路程，像穿越一个现成物体似的。此在并不吃掉多少多少公里，接近与去远，向来就是向接近与去远的东西操劳着存在。客观上，遥远之途其实可能颇近，而客观上近得多的路途却可能行之不易，或近无踪止地横在面前。但当下世界如此这般的横陈面前，才是本真的上到手头。现成之物的客观距离同室内上到手头的东西相去之远不相涵盖，人们可能准确地知道客观距离，但这个知却还是盲目的，它不具备以巡视揭示的方式接近周围世界的功能。人们只是为了向着关乎人们行止的世界去存在，并在这一存在之中才运用那些知识，而这种操劳存在却并不测量距离。人们先行依自然以及客观测量的物之距离为准，因而倾向于把上面对于去远活动功能的解释与估价称之为主观的。但这样一种主体性、主观性，大概揭示着世界的实在性中最为实在者。这种主观性同主观任意与主观主义看法毫不相干，因为主观主义看到的存在者自在的却是另一码事儿。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巡视去远活动揭示着真实世界的自在存在，而这个真实世界就是此在作为生存者的此在向来就已经依之存在的存在者。把相去之远近首要的乃至唯一的当作测定的距离，这就掩盖了在之中的原始空间性。通常以为最近的东西根本不是离我们最距离最短的东西，切近的东西又要在平均状态中去达到、去抓住、去看见，它倒相去相远的，因为此在本质上是以去远的方式具有其空间性的，所以此在其中交往形式的那个周围世界总是一个被某种活动空间而言一向与此在相去相远的周围世界。因此我们首先总是越过在距离上切近的东西去听去看，看与听之所以是远距离感觉，并非由于它们可及远方，而是由于此在作为有所去远的此在主要逗留在它们之中。例如眼镜儿从距离上说近得就在鼻梁上，然而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这种用具在周围世界中比起对面墙上的画要相去甚远。这种用具并不近，乃至于首先往往不能发现它。我们曾提出首要上手的东西的不触目性质，而这种去看的用具以及诸如此类去听的用具，例如电话筒，就具有这种不触目性质。再例如对街道这种行走用具来说，上面这点仍是有效的。行走时每一步都触到街道，似乎它在一般上手事物中是最切近最实在的东西了。它仿佛就顺着身体的一个确定部分，即脚底向后退去，但比起在街上行走时遇见的熟人，街道却相去远甚。虽然这个熟人相去20步之远，决定着从周围世界首先上到手头的东西之远近，乃是巡视操劳。巡视操劳先以一而逗留的东西就是切近的东西，就是调节着去远活动的东西。如果说此在操劳活动中把某种东西带到近处来，那么这却不意味着把某种东西确定在某个空间地点上，而这个地点离身体的某一点距离最小。近说的是处在巡视着首先上手的东西的环围之中，接近不是以执着于身体的我这物为准的，而是以操劳在世为准的。这就是说以在世之际总首先来照面的东西为准的，所以此在的空间性也就不能通过列举物体现成所处的地点得到规定。虽然我们谈到此在时也说它占据一个位置，但这一占据原则上有别于处在某一场所中一个位置上的上手存在。 必须把占据位置理解为去周围世界胜到手头东西之远，而使它进入由巡视先行揭示的场所，此在从周围世界那里领会自己的这里。这里并不一直现成东西的何处，而是指去远者依存于的何所依，同时也包含着这种去远活动本身。此在就其空间性来看，首先从不在这里，而是在那里，此在从这个那里回返到它的这里，而这里又只是以下述方式发生的，此在通过那从那里上到手头的东西来解释自己的向着的操劳存在。从在之中的去远结构现象特点来看，这种情况就一清二楚了。此在在世本质上保持在去远活动中，此在绝不能跨越这种去远，不能跨越上手事物离此在本身的远近。如果我们设想有一个物现成摆在此在先前曾占据的位置上，而上手事物相去此在之远，则按照上手事物与这个物的关系来规定，那么此在本身可以把这一相去之远作为摆在那里的距离加以发现，这样此在事后是可以跨越这一间距的。不过这时间距本身变成了已被去远的距离，此在却不曾跨越它的去远。物理说此在已经随身携带，而且始终随身携带着这种去远，因为此在本质上就是去远，也就是说此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此在不能在自己的或近或远的环围中环游，他所能做的始终只是改变远近之距。此在以巡视着揭示空间的方式具有空间性，其情形是此在不断有所去远，从而对如此这般在空间中来照面的存在者有所作为。此在作为有所去远的在之中，同时具有定向的性质，凡接近总以先行采取了向着一定场所的方向，被去远的东西就是从这一方向而来接近，以便我们能就其位置发现它。巡视操劳活动就是制定着方向的去远活动，在这种操劳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在此在本身的在世之中，标志的需求是先行给定的，标志这种用具承担着明确而轻便称手的列举方向的任务，标志明确地使巡视者加以利用的场所保持开放，使归属过去、走过去、带过去、拿过去的各种何所去保持开放。只要此在存在，它作为定向去远的此在，就总以有其先行被揭示了的场所。定向像去远一样，它们作为在世的存在样式，都是先行由操劳活动的巡视引导的。左和右这些固定的方向都源自这种定向活动，此在始终随身携带着这些方向，一如其随身携带着它的去远。此在它的肉体性，这里不准备讨论肉体性本身所包含的问题中的空间化，也是依循这些方向标明的。所以用在身上的上手事物必须依左右来定向，例如要参与手的活动的手套就是这样，手工工具则相反，它虽然持在手中随手活动，却并不参与与手所特有的称手的活动，所以锤子虽然随手而摆弄，却无左锤右锤之说。不过还需注意的是，属于去远活动的定向是由在世奠定的，左右不是主体对之有所感觉的主观的东西，而是被定向到一个总以上到手头的世界里面去的方向。通过对我的双侧之区别的单纯感觉，我就绝不可能就在一个世界中辨清门径。具有对这种区别的单纯感觉的主体是一个虚构的入手点，它毫不过问主体的真实建构。具有这种单纯感觉的此在总已在一个世界之中，并且为了能给自己制定方向，它也不得不在一个世界之中。这一点从康德试图澄清制定方向这一现象的那个例子里就可以看得清楚。假设我们走进一间熟悉但却昏暗的屋子，我不在的时候这间屋子完全重新安排过了，凡本来在右边的东西现在都移到了左边。我若要为自己制定方向，除非我把握到一件确定的对象，否则对我两侧之区别的单纯感觉是毫无注意的。谈及这一对象时，康德附带说道，我在记忆中有其地点，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除非是我必定靠总以寓于某个熟悉的世界，并且必定从这个叙事的存在出发来为自己制定方向。某个世界的用具联络必须先以给予此在，我像已在一个世界之中，这对制定方向的可能性起组建作用。 其作用绝不亚于对左右的感觉。此在的这种存在建构不言而喻，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压低这一建构在存在论上的组件作用。但其他所有的此在阐释一样，康德倒也压低不了它的作用。但不断地运用这一建构，并不就可免于提供一种适当的存在论解说，而是要求提供这样一种解说：我在记忆中有某种东西。这样一种心理学阐释，其实就是意志生存论上的赛事建构。因为康德没有看到这一结构，所以他也就认不出使制定方向成为可能的整个联络。此在的一般定向活动才是本质性的，按照左右而定的方向就奠基于其中，而一般的定向活动本质上由于一道由赛事加以规定。当然就连康德也不是要对制定方向进行专题阐释，他不过是要对